当地星期五起实施新的防疫措施，酒吧、餐厅和健身室要在晚上十点之前停止营业，室内私人聚会不可以多过十人。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或者以下。在下午4点，台风环高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6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嘅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69点，跌57点，总成交金额1,67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8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2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77元，升26元；阿里巴巴253元，升4.6；美团286.8，升15.8；盈富基金26.34，跌6仙；友邦保险83.7，跌3.3；京东集团323元，升23元；比亚迪股份177元，升20元；小米集团23.25，升8毫；建设银行6.1毫。四跌五线，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4，英镑10.225，瑞士法郎8.472，澳元5.629，加元5.923，新西兰元5.324，欧元9.141。每百日元对港元7.3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72。日经平均指数报25,520点，升171点。港金现价报17,24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76美元，卖出1,866.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嘅黄竹坑入口嗰边。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纪元。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多车啲，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提一提大家啦，喺马鞍山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富辉花园嘅快线系封闭咗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5:4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6:3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 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咦，你填紧 CIBS 网上申请表啦？ 谂好晒十三集教师填紧啦， 劲、啊！制作预算都读好。 咦，未点、啊、填噶？ 好问题 ，CIBS 资助你开麦，租用录音室同埋制作团队居马费，有疑难仲可以打23312334查询点申请。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接受申请，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呢个最紧要、啊，抹低先。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Sophronia， 作为一位 food blogger， 你会用咩嘢食嚟形容波城呢？ 高高瘦瘦，面长长咁，就好似我琴日收到 PR 寄嚟嘅呢个饼干条咁样。 我是 Sophronia，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你未必会鍾意佢嘅为人啦，但係佢嘅音乐水准呢真係越嚟越高，尤其是呢一隻歌呢真係能够打动到我。Justin Bieber, Benny Blanco, Lonely。 Everybody knows my name now, but something about it still feels strange. Like looking in a mirror, trying to steady yourself and seeing somebody else. And everything is not the same now. It feels like all the lives have changed. Maybe when I'm older, it'll all calm down, but it's killing me now. What if you had it all, but nobody to call?Maybe then you'd know me. Cause I've had everything, but no one's listening. And that's just f***ing lonely. I'm so lonely. Lonely. 当你有名有利，但系冇朋友同你分享嗰种嘅孤独感咧，都几惨嘅。呢个礼拜先系榜占第十位 ，Justin Bieber and Benny Blanco Lonel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1月12日星期四的骚动音乐。 是啊，时间来到5:13有波胜有阿琼去到7:00。 是啦，又有一些事项宣布啦。咁啊，首先提一样非常紧要的，就是我哋今届啊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啊。 是啊，大家记得去投票啊，15日就截止的啦，得返几日咋。 是啦，咁大家呢段时间会听到我哋有啲宣传声带啦，甚至乎你上去嗰个投票嘅网站嗰度呢，你都会见到有一啲候选嘅歌曲嘅歌呢，你可以 preview 到嘅咁 样。冇错啦，咁大家都知道其实2020年呢嗰个成个世界啊都运转得好不畅顺，但喺咁不畅顺嘅情况底下，都有好多歌手好俾心机做歌啦，希望可以带俾我哋一啲精神上嘅慰藉啦，咁样。咁我觉得真係好值得俾个奖项嘅鼓励佢哋，所以大家快啲啊吓！ 系最紧要就係大家都有得参与，呢个係最紧要嘅。咁所以你有机会，成日都讲有票 真系唔投咩？ 有票梗系要投啦。 系啦，咁我所以可以上去我哋呢个今届十大中文金曲嘅特别网站嗰度，大家可以睇到详情，知道点样做噶啦。 嗯， 好啦，第二样嘢宣布嘅 系 今日星期四， 系 又有我哋啊全城点歌大行动。我哋而家咧就会公布定我哋今日想点歌嘅对象系边个，稍后时间再出翻张相啦。 系 咁，因为等大家都可以有时间 brainstorm 一下。 系啦，咁你哋想有啲咩歌啊，或者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咧，都可以喺我哋嘅 Facebook 啦，或者 Instagram 去留言嘅。咁我哋点歌嘅对象就系 木村拓哉啊，今日 好劲啊！咁点解系佢咧？我哋一阵间六点半再解释啦。 系，总之有咩歌、有咩说话想同木村拓哉讲咧，就可以你可以话俾我哋听啊 ，message 我哋。啱啱出咗 post， 可以下面留言啦。咁样 系，我知道好多人都系木村太太嚟噶，自称自己系啦，所以大家快啲出现啦！咁多系木村太太咁样啦。 嗯，好啦，今日宣布完啲嘢，其实第三日都系宣布嚟嘅。 系，有咩宣布？ 就是预告一下下礼拜一个街坊的题目。 是啊。 是啊。因为这个题目都是预先给大家知道的。 是。那如果你有一些想讲的说话都可以 inbox 我们的 Facebook 啦、或者是 Instagram 的。 是啊。 我们的题目就是。 即是你心目中印象最深刻的专辑，你买过的实体专辑。 嗯。 是啊。即是我们那时候去听这个题目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我记得在我在家里执紧自己间房啊，咁啊房里边有好多嘅一啲专辑啊 CD 喺度啦，咁、所以突然之间就喺度谂紧啊，好多都系可能久远少少嘅，然后就再望下，哇、近年嘅唔系冇，但系少咗好多啦，觉得，即系实体专辑少啦嘛，同埋你有只碟都好，你喺屋企喺边度播咧？而家啲电脑嘅设计都未必有个 CD player 啦。 系啦，就其实通常都系冇，系自己就外置一个添啦。 系啦，咁然之后大家喺呢个串流平台一出，好快你喺条街度已经可以听。我只 CD 嗰个享受嘅程度唔同啊。如果你要追求快嘅话，其实你喺串流平台即刻揿个掣已经可以听晒成只碟啦。咁但系如果你追求哦啲声再靓啲嘅一个最舒服嘅环境之下，其实你要系喺你人生当中、生命当中特登抽一段时间，我冲完凉咧，夜晚做晒所有嘢，坐喺屋企嗰度。摆只 CD 入个 CD 机嗰度，然后校靓嗰个喇叭去享受嗰只碟、我觉得嗰个享用音乐嘅嗰个出发点有啲唔同嘅，其实系。 系，但系同埋我觉得吓，以前嘅人买 CD 咧，可能有个情意嘅或者个故事喺当中嘅。 系。 好多人咧，可能系因为呢只碟入当中有首歌。或者当中有几首歌好系自己嗰个年代或者曾经失恋啊或者一啲好特别嘅一啲时刻系可以諗得起，於是乎嗰隻碟对佢嚟讲好紧要。 嗯。 所以如果你有咁嘅故事呢，我哋下个星期街坊嘅题目就系你印象最深刻嘅一张专辑啦。咁如果你有一啲相应嘅题目嘅话，你好想分享嘅故事呢，不妨 inbox 我哋 Facebook 或者 IG 都可以。 係啦。 係啦，咁我哋都会有机会想同你卡偈嘅。 无论系唱片啦，不过开心嘅即系近期好多嘅歌手朋友都出碟啦，咁啊唔单止系专辑嘅，甚至系嗰啲唱片铺都系啦，都真系买少见少啦。大家有机会就可以支持一下呢一啲香港音乐嘅唔同单位嘅。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安心睡，等知音翻出了再一醉。 首 DJ 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最后一间唱片铺》。 年尾好多歌手会出新嘅唱片，咁呢间公司就已经有推出咗嘅许廷铿啦，同埋嚟紧 DJ 都好似有新专辑啦，咁样 系啊，跟住 Rubber Band 又系啦，好多都嚟紧，应该陆陆续续大家有机会见到佢哋嘅专辑面世咧。 系啦，咁有冇一啲专辑啊、唱片啊，系你印象好深刻嘅，同你有啲故事嘅，咁可以 inbox 我哋啦，无论 Facebook 或者 IG 都可以。咁我哋两个讲咗先啦， 吓、啊， 我讲先啦。因为其实咧，老老实实，即系我可能比较多买嘅碟咧，系真系买碟噶，系台湾歌手。 嗯， 第一就系佢已经唔会再派过嚟啦。第二咧，我系嗰种即系好老土咁，我系一个旧派嘅人嚟噶，咁样，因为我真系好中意有专辑、有实体碟、有歌词簿嘅嗰种嘅感觉。 嗯， 所以我系一个会买 CD 嘅人嚟嘅。 系， 即系同埋我系唔会叫唱片，唔使一定要唱片公司派俾我先听到嗰啲人嚟噶啦。 系自己会去物色啦，好有心啊。 冇错啊，多谢你啊，咁样，咁我就好记得咧有。一隻專輯嘅呢個故事係我非常之冇面嘅一個故事嚟噶，哇！即係呢個冇面度咧，我真係講翻起我而家都會震啊。 嗯， 咁話説咧，有一次係旺福嚟香港， 嗯， 咁我係做咗訪問之後咧，咁佢哋會有個show 嘅一個小小嘅 live concert， 咁我都有去睇啦，咁、樣。咁佢你知啲台灣啲 band 啊或者啲音樂人咧嚟香港做 live concert 咧，佢通常咧都會帶新嘅專輯嚟喺個門口賣噶嘛。咁其实依家香港歌手都好多都会啦，咁于是乎咧我就见到诶、哎、买新专辑喎，咁啊，咁等我买两只先咁样啦，我买咗两只，咁有一只系俾我，有一个系另外我知道我 friend 都好中意，咁我俾佢啦咁样，咁、我攞上手嘅时候已经觉得有啲奇怪啦，咁轻嘅咁样啦，咁我谂可能系即系因为佢唔系嗰啲有一本书咁样嘅歌词簿，而系我知道佢系一张纸。打开就好大个，咁佢接埋咧就一个 CD 咁嘅 size 喺入边啦，咁 样。 哦。咁我就谂可能系因为佢个簿嘅设计唔同啲，所以轻身啲。咁我冇摆喺身，我就摆落袋啦，咁样。咁、那个 show 咧系星期六嘅，星期一翻嚟咧我就想播旺福嗰首歌嘅，咁样。咁我就梗系拆开我自己嗰一只 CD 嚟搵 CD 啦，咁样。我发现入边冇 CD 喎。 吓？ 系啦，跟住我就谂哇。錯版呢即係可能佢出一萬隻得一隻錯版都俾我買中喎，咁樣咁我就梗係拆埋我個 friend 嗰隻嚟救火啦，我拆埋我個 friend 嗰隻都冇 CD 喎，跟住哎呀個 CD 去咗邊，但係我漏咗呢會唔會係跌咗出嚟呢點樣，因為我就諗 但會唔會連到兩隻都錯版啊， 係啦，咁我係咪應該即刻去簽啲咩彩呀咁樣，因為太恐怖啦，點解兩隻都冇 CD 呢咁樣，咁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之前做三点啊嘛，咁可能我一点开始 back 嘅时候时日都冇多，我就即刻打去问个 PR 啦，我就哎呀 sorry 啊，我买咗两只旺福嘅 CD， 佢啊系啊系啊，做咩事啊？嗰两只 CD 入边咧都冇 CD 噶、哦，你睇个 grammar 都好奇怪，嗰两只 CD 入边都冇 CD 噶、哦，咁我点样播啊？咁样啦，好惊恐嘅语气啦，跟住我就听到佢嗰边静咗好耐，跟住佢嗯。你认真噶？咁我话系啊，真系冇 CD 啊！咁样佢话阿琼，你冷静啲先。我话系啊，点啊点算啊？咁样佢话你两只碟入边咧，你见唔见到咧？佢个袋仔入边装住一个吉他 pick 啊！咁样， 嗯、 我见到啊，见到啊！我以为嗰系 souvenir， 你知有啲专辑会跟啲 souvenir 啊嘛？我就公话系啊，我见到，我见到啊！佢话系啦。嗰、那個吉他 pick 咧後邊有個 QR code， 你掃一掃個 QR code 咧，佢十二首歌嘅 soft copy 就喺曬度 嘅。阿婆係咪唔識用電話啊？我教你啊，不如。 你知唔知我嗰下我真係好想冚頭埋牆或者退出香港樂壇啊？因為嗱，咁呢個都係CD 發展嘅一個新嘅情況啦，即係都會有人出專輯，都會有人出唱片，但係嗰個已經唔再係一個實體嘅圓碌碌嘅嗰圓塊嗰個識反光嘅嗰個嘢。以后会有其他嘅唔同嘅啲载体啦，咁样，咁嗰个真系我第一次接触唔系圆饭面饼嘅 CD。 嗱、啊、我咧 好痛苦，你知唔知我个电话系点样收线噶？我就系哎呀， 我搞笑啫、 哎、 你， 好搞笑啊咁样，跟住佢哎呀，即系唔会你搵到啦，得噶啦，冇事啊咁样。 嗱、 哎、 你自己个阿姐啊，你自己个就系咁。你錯版都會明白，你見到你個 friend 都係嘅時候，你嗰刻唔會覺得，可能今次佢唔係一隻實體嘅 CD， 有其他嘢，你嘗試再抄下裏面啲嘢咩？ 唔係嗱，我明白依家講落咧，好似好低能咁樣，即係有時我自己犯啲咁嘅錯誤啦。但係因為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諗過，其實有啲 CD 咧，佢唔係咁實正嘅一個盒嚟㗎，佢係。 几张纸咁样，即系因为而家出、即系嗰个成本好低，同埋你都知道佢入边冇嗰原版原嗰块嘢，而系一个吉他 pick 嚟嘅啫嘛。 系， 所以佢成个包装都系简便噶，都系简单噶。所以我一路以为我会唔会系因为我星期六晚又有出去玩啦，星期日又有出去玩，我都冇执过个袋啦，会唔会自己飞咗嗰两只碟出去而我不自知啊？我系心入边谂咗无限多个可能啊，同埋。即系佢笑我算啦，你身为我 partner 你都笑我， 梗系你 partner 先笑你啦。 哇！但系真系好恐怖，好恐怖咁样衰。 仲有冇机会再同呢个 PR 联络？ 有。其实咧，因为我嗰下就好希望有嗰、那个即系黑衣人嗰个咧记忆消失个灯啊。我好希望冇打过嗰个电话。我谂我唔播咪算啦，点解要搞？一定要播啊！跟住搞到而家自己咁样衰啊，劲你冇得救啦！真系有呢种欲哭无泪嘅感觉。 好中意嗰句。阿琼啊，你认真 的？系啊，佢真系问我 ，sorry， 你认真噶？跟住我话啊，系啊，我谂住播，因为好快做节目啦。咁跟住话，嗯，好，你冷静啲啊吓，你听我讲，因为我觉得咧，佢都知道，当佢揭开嗰个谜底嘅之后咧，我应该系无地自容到一个点，所以佢都唔知点样可以咧坦诚得嚟，又 唔想 hurt 到你，话晒我都系做 PR 呢行啊，系咪先？第二时啲歌手，我 都想得罪我，系咪？ 啊，你知阿琼姐几有地位啦，系咪先咁 啊？系啊，最紧要够重啊嘛，好惨。 好样衰啊！你呢下真 系好样衰啊！ 系啊，我觉得所有买专辑嘅故事摆喺呢个故事隔篱咧，都即刻唔起眼咯。 咁你有冇一个唔起眼嘅买专辑嘅故事？ 我嗰、那个我同你调翻转， 系 为咗个曲而买嘅。 吓、啊，唔明白、啊？ 为咗一个曲而去买嗰只专辑。当年我买咗阿 Jam 第一张嘅专辑或者 EP 啦，叫做 系。 点解会买咧？咁当然嗰时好中意佢咧。 嗯。 第二。你笑咩啊？你想问中意咩啊？嘛， 系之前你嘅中意 系啊，之前我中意嘅嗰阵时学校盛传嘅 Grading 嘅相，好好靓咁样嗰啲啦，跟住唱歌好听咁样嚟过学校啊嘛，嗰阵时嗰阵时佢出睡公主嘅时候嚟、我中学嗰度表演啊，圣诞节请到佢嚟，咁现场听我学校嘅喇叭都顶唔住啦，太劲啦！咁跟住之后就好多同我同好多同学都即系我系上咗佢嗰段时间，跟住之后。那个曲是什么来的呢？那个曲呢就是一只电脑 game 的虚拟道具的序号。当年我玩一只 game， 他做代言，我用的一只 game 叫极速快车手，好像是。是的，极速快车手类似。 即是你是为了个道具而买那只专辑啊 ?Both 的。 但是成日你现在做一个音乐节目，你可不可以给多少少尊重给音乐啊？ 但是他真的很喜欢的。我是但是我去到点解会买啊？我中意即系你细个读书冇钱，你有一个好强嘅动力，先会令到你去买一张专辑嘅。我觉得 系 零用钱唔多，咁我中意未去到谂住买，因为佢有虚拟道具喺度，我就觉得一鸡两尾，又可以听到阿 Jam 嘅歌，又可以攞到嗰个道具，我都唔记得系咩嚟噶啦，咁样。 恭喜你！ 嗰时候我记得佢有两个封面嘅，一个就系佢着黑。红色格仔裙嘅封面，我买唔中嗰、那个，好似因为我买唔到第一版。 你一讲阿 Jam 嘅黑红色格仔裙，我真系有印象。 系啊，你知边一只第一张嚟噶？我买一个第二个 version 嘅，好似佢系着白色嘅短袖衫啊，戴顶帽嗰啲就即系 啊，系啊系啊，嗰、那个年代好兴嗰啲噶。 系啦，我就记得买咗嗰张碟，咁跟住之后就将嗰只歌摆喺自己 MP3 度咧，每日翻学放学温书嗰啲就系咁 loop 嗰只碟咯。 哦，咁都好啲，咁你最后都叫做认真，即系听晒嗰只碟。 我系真系中意啊！ 我真系好惊咧，你系嗰啲咧抽奖嗰啲咧，攞咗个 QR 曲之后咧，就 唔要啦嘛， 就唔要啊嗰啲啊。 嗰时夸张到上堂戚起条筋，好想听到佢唱，我就静鸡鸡塞个耳机喺耳仔度上紧堂，听完嗰只歌。 由个衣袖度传出嚟啊嘛， 衣袖嗰、 那个 位置 扣楼嗰个 扣楼嗰个位嗰度开咗个窿咁样喺度听咯。嗰时真系好中意，咁但系。最大的动力源自于咩？都是那个曲，就是那个阿琼看不到的那个曲。 不用特登讲翻多次的。 但你听到个乐曲，好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6宗本地个案的感染源头不明，1宗同之前个案有关联，其余16宗是外地输入个案。 六宗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分别是包括是多名的的士司机和一名复康巴士司机。法改会辖下的性罪行检讨小组委员会推出咨询文件，建议保留刑事罪行条例中的强奸罪和乱伦罪，但建议将强奸罪重新命名为未经同意下以插入方式进行的性侵犯，至于乱伦罪就予以改革，令到这项罪行无分性别。諮詢文件亦都提到30項新定罪行，當中14項涉及的行為現時香港沒有相應法例禁止，包括在13歲以下兒童在場下進行涉及性的行為，以誘使、威脅或者欺騙手段導致精神缺損人士進行或同意進行涉及性的行為。文件建議參照有關海外司法管轄區相應罪行的刑罰而訂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引起部分西方国家批评，北京认为少数国家妄加指责，没有资格，没有道理，没有市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强调，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说三道四，插手干预。又说公职人员宣誓效忠国家制度是国际通例，美国国会议员必须效忠美国宪法，英国任何人拒绝效忠英女王亦都无法就任议员。汪文斌说，西方政客无端指责，充分暴露他们的双重标准，敦促有关人士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干涉包括香港事务在内的中国内政，任何对华施压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图谋都不会得逞。一连四日的东盟系列峰会揭幕，因应新型肺炎疫情，会议以视像方式举行。越南总理阮春福以东道主身份致开幕词，表示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和平和安全未真正持续，在部分国家不可预测的行为等因素下，今年的威胁更加大，呼吁成员国加强彼此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的时候说，面对疫情，双方携手合作推动经济恢复增长，双方的合作是互惠互利、开放包容、一致主张相互尊重、求同存异，透过友好协商解决分歧和争议。路透社报道，东盟将会在会议最后一日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若果协议生效，将会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自贸协定。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真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在油站地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天马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接近东山台。咁而家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咧，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近春园街。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带的交通繁忙，龙尾近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 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兵屋落斜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干爹作曲 Howie at Dear Jane， 作词黄伟文，主唱关智斌。 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并。 迟起的鸟儿有虫吃，作曲黄然、李一丁，作词黄乐儿，主唱黄然。 大人为何报错，擦掉陌路也好，能跨过一切或悔恨自豪。 立即登入 rthk.hk 投选你嘅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长命，想条命长过百岁，究竟有咩秘诀呢？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我要长命啲。国际名厨尼古拉斯艾克斯特走访地球上6个盛产人瑞嘅地方，拜会当地老人家，从佢哋日常生活同飲食習慣偷师，探索健康又长寿嘅秘诀。 今晚9点半， 港台电视31。 香港漫画少将金小文，今个星期子龙邀请到佢上嚟同我哋一齐分享啊！ 大家好，我系金小文啊！我相信好多人就系我嘅嘢实得嘅，但系点知原来就害死咗自己，即系变咗自己唔长进。即系我亦都试过呢个阶段嘅，就系、 是、想听更多嘅话，留意星期六下昼4至6，寻常是认真做时段内， 由子龙处理嘅慢动作啊！ 今次唔单止有得听，仲有得睇添啊！ 仲有噶，原来 留意埋星期六晚港台电视31《我们的漫画家》啦。 白元浩， 崔杰彤，揾我咩事啊？ 大家都好想知道你几时好翻啊！ 真系，原来你哋咁关心我噶。 你一日唔好翻啊，大家都要做埋你嗰份啊嘛。你做乜咁唔小心啊？ 嗰日我跑紧步，钟哥打电话俾我，叫我做呢样做嗰样，跟住我就跌亲咯。 钟哥， 快啲收佢先啦、 啊！喂， 记得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光大一线，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鲜花、钢琴、微黄的灯光，一个唯美的画面就咁就诞生咗啦！ 宇宙和宇宙，那日线通，每夜已高涨，枕旁被装着你笑容。 MV 入边饰演一位暗恋钢琴老师的少女，配合歌词入面所讲，宇宙之中两条不同轨道等待浪漫相接。作曲边个监制苏道哲，填词黄伟文。上晚5个星期，今个礼拜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5位，林欣彤《次元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lesson.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盛波盛，我哋而家咧朝见后晚见面咁， 你有冇试过发梦梦见我啊 ？Touch wood， 好彩真系冇。 其实以前我都唔为意嘅，但系自从睇咗 Inception 之后咧，就发现系有阵时点解我哋发嘅梦系冇咗个开头嘅咧？不过唔紧要啦，现实世界好多嘢你都唔知系点样开始嘅。 Like climbing over uphill. Your friends are gone, gone, one by one. The shapes are shape, shape, bit by bit. You blind your eyes and women silent. You feign the guilt of waking the ones. The giant crushed on populace. When there's no 有雞蛋蒸肉餅的派來作品，歌名叫做 Wake Me Up， 有 有冇试过发一啲梦系同真实嘅情况好相近呢？真实模糊嘅界线。 两秒内要看完咪蹉跎，快镜横扫，剧情必消磨。谁在乎当中经过？只需知道结果，经已不需深究个中所以角色或相识。底气要促成，隔两日再购物试高潮，马甲长裤礼服够新潮，全部连锁式供应，火速抢购最新一季促销减价，每天消费来买衫。 进入咗而家呢个嘅速食嘅社会同世界，大家都系斗快嘅啫。 再向上诉诉掂每一度，各人情报报道已出炉，全部文章都讲到，三分钟会交息，正要几种方法已经可以用秒速去学识，努力以跑掉。着这规条，每次用最快时间搞掉，无谓缠绕与执着，天天出货要交足数，讨好观众满足消耗够多，够晒多，仲有一个要再挑开，人民意见会对着选择无视，快点地接获。 在这个讲求快的世界里面，最重要是尽快吸引人的眼球。东西多少真多少假没什么所谓。听过 Blaster 派台作品公仔面。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送咩字俾我哋加分啊？ 今日呢个有心思啦，听住咯。 月上柳莺啼，人约黄昏后。 好诗好诗，哎呀大师你好有才华嘅啫。 见到我哋嘅嘉宾扑晒个头啦，听到。好啊，先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咧，系阿 J 刘颖婷嘅。 Hello， 你哋好啊。 佢系第一次嚟到港台，即系接受真人嘅访问啦。我哋就送份咁嘅礼物俾你，开唔开心先？ 好开心啊！但系点解系月上刘颖婷嘅？ 系咯，我哋而家即刻嚟解释下啦。 本身后面嗰个应该听过《人若黄昏后》就系都好机会听过，我哋就揾翻欧阳修嘅一首诗。 系 嗰句原句就系、是。月上柳梢头，咁所以就将你个名食咗落去，所以全句就变咗月上柳影亭人若黄昏后， 系系即刻要俾你睇噶嗰个咧实物， 有埋实物， 有埋实物啦。头先佢已经望，咦有个好似。即字画嗰啲咁嘅嘢喎， 自己写定系点嘅呢个？ 你望下就知噶啦，即系好有心机嘅，即系要俾你望下。 得啦， 哇！ 我哋而家就系追求咧 ，Mira 所有嘅成员屋企都有一幅我哋嘅字 画。系啊，特别喺过年前，咁你去农历新年有啲咩活动咧？一人拿住一幅咧，就 系可以挂出嚟咯。 系啊， 平时咧，我哋啲 fans 咧，好想我哋新年嘅时候会俾一啲字句，但又可以食到自己名嘅。 哦， 有 嘅。咁我哋之前系。不斷地諗啊，點樣可以即係可能四字成語咁樣啦，咩例如可能食我個應，食我個應啦，咩得心應手啊咁樣嗰啲 咧。哦 ，OK 喎、哦，你下次嚟我哋寫呢個俾你。 我哋有諗過㗎，譬如柳應停不了的風采啊嗰啲咧。 哦，好犀利，好犀利，我中意呢個啊，多謝多謝。 係啊，呢、這、一個就係送俾你嘅字畫咁樣啦。係係啦， 咁我哋咧就話點解會有呢一句嘢咧？咁其實本來歐陽修嗰首詞咧，佢嘅意思就係、是、舊年喺元宵嘅時候咧就約咗個美女，咁諗住咧出年咧再同佢即係再一齊行年宵啦，再一齊有啲互動啦咁樣。咁點知咧人若黃昏後之後，佢就唔見咗啦咁樣。係。咁然之後就好傷心。好失望咁样嘅故事，简单嚟讲就系啦咁样。所以我哋都问咗阿 Jack 嘅，有冇一啲你人生当中都经历过呢啲无疾而终嘅故事咧？ 嘅约定系嘛？ 系咯， 系、okay、啊，有嘅。其实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即系我会夹 band 噶嘛。 嗯。 咁我哋曾经，我记得同啲 band 友一齐去睇一个 Super Moment 嘅 show 啦。 系。 咁咧 ，Super Moment 冇嚟 咁。唔系 Super Moment， 系当时我哋见到咁大嘅舞台，我记得系喺九展嘅 Star Hall 嘅舞台嚟嘅。咁、哦、我哋其实做一个 band 仔都好想去，有朝一日会上到一个大台度演出，好似 Super 咁样。 系。 咁会。啲台燈光啊、聲啊，全部都係超正嘅時候，咁我當時就同佢哋講話：，喂，如果我哋有朝一日可以上到呢個舞台度，一齊玩一個好震撼嘅 show， 咁就好啦。 嗯， 咁但係去到近年，大家已經即係我身邊嘅朋友已經放低曬佢哋對音樂嘅熱誠。 系， 系啊！佢哋已经冇再玩音乐啦，佢哋做一啲从事可能金融行业啊。咁喺音乐路上面，其实得翻我一个。咁我自己曾经 Mira 开 show 嘅时候，就走上过 Star 开呢个舞台。咁、 嗯、 当时我啊有少感慨，即系望落去台底嘅时候，有翻当日啊震撼嗰个感觉。咁但系。是好好唔开心嘅一样嘢，就係冇咗身边冇咗呢班以前咁一起奋斗去为音乐去玩嘅一班朋友或者兄弟咯。 我本来 ready 听过失恋嘅故事，讲咗个咁热血得嚟又咁多遗憾嘅故事，杀咗嗰个措手不及咁样。 但系呢一班嘅 band 咪系仲有联络嘅，即使冇玩音乐都好， 系仲有联络嘅。咁但系大家已经从事紧一啲可能金融行业啊。 嗯， 因为其实我上年生日会嘅时候咧，我班歌迷好好啦，佢帮我搞咗个生日会，咁就俾咗个 surprise 我。咁就類似 nice 呢個嘅 做法， 咁就係當時我蒙住眼咁樣行到出去啦，跟住咦點解無啦啦響起啲樂器嘅？原來就係我歌迷會揾翻我以前呢啲 band 嚟，跟住之後上台去唱翻一啲，即係佢哋已經默默地一路以嚟練緊嘅啦，但我唔知道佢哋係背後係有練歌啦，練翻一啲以前曾經成日唱嘅歌啦，跟住之後哇，我嗰下係喊到直情係崩潰咗，我完全估唔到佢哋，即係我而家嘅生活，即係可能以前嘅生活係比較忙啦，成日真係走嚟走去，咁、我估唔到佢哋為咗，即係佢哋仲係好 care 我，為咗我去練咗好多嘢咯， 係啊、 所以我嗰刻都係好感動，我見到佢哋係喊到收唔到聲啊！ 呢、這個又係真係好無管動嘅一件事嚟㗎，咁樣。 係啊。 咁但係會唔會想再夾翻 band 咧？即係可能未必係以前嘅 band 味，又或者係其他可能音樂人又可能以夾 band 嘅形式演出啦，咁樣。 都想嘅，因为以前夹开有个 band 底咧， 系 你始终心里面嗰团火咧，你未实现咧， 系 即系你未试过上台唱一啲 rock 歌嘅时候咧，你系唔会心塞嘅。 嗯， 咁所以其实我如果下一年嘅时候咧，我都想尝试一下俾大家睇嘅另一面嘅我，即系今年你听咗三部曲《物语》系列，咁又你会见到啊，原来呢个风格就等于阿Jack， 系 咁，但系其实内在嘅我仲有好多嘢，其实未试过俾歌迷听啊，又或者未接触过噶嘛，即系有好多音乐风格。咁下年我其实唔排除呢个可能性会出一首 band 嘅歌俾大家见一个以前嗰面嘅我咁样咯。 系 啊，如果有一日阿Jack个人开 show 喺呢个九展 star hall，可能就有机会出现到， 系啊， 即系乱谂咁讲啊，系啊，系啊， 要练一练先啊，咁大家 surprise 咁样出嚟。 我记得佢哋嗰阵系练咗好耐噶，即系私底下练咗成两个月噶。佢哋虽然系工作好繁忙，佢哋本身有正职噶嘛，咁但系都抽空咗两个月 ，keep 住不断地，可能一个礼拜练几日啊咁样。所以其实都要好勤力嘅夹 band 真系。 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或者以下。在下午4点台风环高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6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64%，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在接近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多车的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一道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嘉华国际中心和鲗鱼涌公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过晒电话机楼。而家将军澳道上行都系有车龙噶，咁近住翠屏南村对出嗰一段咧比较多车一啲，排到去近观塘游泳池。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多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系多车噶，龙尾过晒纪元。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龙尾就排到去金钟道口。另外啦，大潭道出去柴湾道都系车多挤塞，龙尾女童军训练中心。野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交通都系繁忙噶。去荃湾方向龙尾喺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就喺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提一提大家啦，喺马鞍山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中心方向近住富辉花园嘅快线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要小心。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这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的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的。 品尝喜爱的味道，用音乐调配极美味的音符，制作听得到的香气，用耳朵感受香噴噴的歌曲。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闊發源號音樂哀思系列日本料理歌曲集。 香港漫画少将金小文， 今个星期子龙邀请到佢上嚟同我哋一齐分享啊！ 大家好，我系金小文啊！我相信好多人就系我嘅嘢实得嘅，但系点知原来就害死咗自己，即系变咗自己唔长进。即系我亦都试过呢个阶段嘅，就系、 是、想听更多嘅话，留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寻常是认真做时段内》， 由子龙处理嘅慢动作啊！ 今次唔单止有得听，仲有得睇添啊！ 仲有噶， 留意埋星期六晚港台电视31《我们的漫画家》啦！ 在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柳莺亭，人约黄昏后。 时间嚟到啊，黄昏嘅六点十分。今日咧，我哋嘉宾写咗嗰句嘢，我哋觉得真系好有诗意啊。 系啊， 月上柳莺亭，人约黄昏后。 咁头先咧，阿张就同我哋讲咗新歌，应该讲咗遗憾嘅事情啦。咁样，咁跟住咧就会讲新歌啦，《风铃物语》。等先啊，咁但系咧， 因为呢一首歌咧已经系呢个物语系列，大家都一路已经期待咗好耐，终于。嚟到第三部曲的最后一章 了，好啦，所以听一下先啦。不过我哋系好似要估咗先噶， 喺你介绍之前，我哋先讲下，即系我哋去估呢一首新嘅派台作品，我哋觉得有啲咩好大嘅特色啊，或者可能会觉得你都好想歌迷听得到嘅一啲特点喺度，系啦。咁所以我哋先估咗，啱啱你就再逐样揭晓中唔中啊，同埋仲有啲咩潜藏咗喺里边，你好想。即係話俾大家聽嘅嘢嘅。 今次呢首歌其實有一樣嘢，我覺得大家都真係未必估到，因為我自己聽嘅時候咧，我第一下係唔會意識到。咁但係靠叔叔將呢個心機、心思仔放咗喺入面咧嘅時候咧，我就哇，原來係咁樣噶。 當 時我記得 嚇 hold 住，唔好 keep 住。 好啊，好啊。 等我哋估完之后咧，再等你讲呢、這个。 好啊，冇问题。 因为头先我录之前已经咧，佢埋咗呢个，我好痕，好想知道。 我 feel 到咧，系我哋两个好想知啦，我哋两个好想估中啦，同一时间佢又好想讲啦。 系啊， 我哋心喺度打交嘅咁。 最紧要，好，我哋好快咁估啊。 好， 阿琼估先。 我先啦，我其实主要可能系歌词嗰边嘅。 系。 咁因为我睇咗小黑嗰个 IG 去解呢个歌词啦。咁、我又即系自己睇咗好耐嘅时候，一路有个感觉嘅，就佢真系一份好深嘅歌词，那个深度系同埋根據小黑嘅講法，係中西宗教嘅一個相通嘅概念嘅一個結合啦，咁樣係佢好想擺入去呢個歌詞當中嘅意識。而我真係覺得咁深嘅嘢咧，你係好帶到嗰個意境出嚟噶。 即係我聲線方面可以帶領到， 係啊係啊，即係嗰個唱腔方面好演繹到，咁加埋靠叔叔嘅編曲啦咁樣嘅部分，以至於我真係感覺上好似見到一個人。 死啦！ 靈魂啊，靈魂出竅啊，靈魂 喺空中咁樣， 喺個轉身嘅過程啦，咁樣嘅感覺。咁所以我覺得我係好想了解，就係你同小黑，即係我諗頭兩部曲嘅溝通，諗去到最後呢一個啦，我覺得深度上再更上一層樓，再抽象啲嘅時候，嗰、那個過程其實我覺得係應該更加難。因为大家都冇死过咁啊，最起码 系啊， 即系呢个系个重点，大家都冇死过。 嗱，咁阿琼估呢一样咧，就系关于喺你同特别填词人小黑之间嘅沟通去讲呢一只歌嘅时候，应该有一个好深入嘅交流啦。 系， 咁我估嗰一样咧，都系真系编曲上面嘅嘢咁啱。 系， 唔知真系中唔中啊？我觉得咧，就系、是、呢三部曲里边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声，就系、是、嗰个电子声。第一首歌就是 Music Break 啦，即係《睡蓮物語》嗰度出現啦、然後回光物語喺個 intro 度啦、然後去到今次《風鈴物語》嘅時候喺個 verse 嗰度嚟，啱啱即係唱咗幾句嘅時候出現翻。嗰個聲，即係個 melody 嗰個咩 key 咧，我唔識嘅，但係聽落去個感覺好相近。你 echo 到前兩一首，你會知道呢個係好似阿 J 嘅一個呢、這個物語系列裏面嘅 signature 嘅聲。所以我想估嘅就係呢一個，你係好想人哋留意到嘅。 OK， 呢個係。 系啊， 系啊，我解答咗先啊， 系解答咗先，系啊，解答咗。 咁第一个阿琼嘅咧，咁就其实我你都算系估中咗好多嘅， 多谢。 系因为我当中咧系同小黑喺三部曲嘅每一个联系咧，就系、是、我听完 demo， 咁我就會將我對呢個 demo 係未有詞嘅、 嗯， 我對呢個 demo 我自己嘅感覺，我自己嘅畫面，咁、 嗯、 我就會寫低類似一個好似筆記簿咁樣嘅嘢。咁、嗯、我就會覺得呢個故事個 picture 係點咧？咁、 嗯、 我就同小黑講。咁其實水形、回光同埋風鈴呢三首咧，我都係聽完 demo 之後寫咗個故事俾佢。咁去到風鈴物語咧，小黑係直情覺得我寫呢個故事係好啱呢首歌。 你寫咗個點樣嘅故事俾佢？ 當時我就睇咗即係聽完呢首歌之後，我好想揾一啲題材，咁、我睇咗 Netflix 嘅一套 Dark 咁樣電視劇啦。 哦， 係啦，咁就係講話你人你個人生就會好似煙咁樣，去消失咗喺呢個世界上面。咁我就好想即係我 brainstorm 放呢樣嘢啦。咁我就好想寫一個題材話其實人佢死咗之後變咗做一個靈魂嘅時候。你是不是代表你这一生就是完结呢、 嗯、 小黑在歌词里都带了说、只要你不肯放下不肯释怀、 嗯、 你只会去回个初头。那今次同埋很配合的就是Cow叔叔的编曲方面、 嗯、 那去到最尾的时候你都会听到好像咦为什么欧草的响起是水形的烟草、 嗯、 即是又回到开头的。 哦 啊、所以最尾其实都是他们所写的东西其实都是我心里面的画面。 哦，点解啲歌词咧要咁样断开？ 系两个字，两个字系。 哦，因为小黑佢想，佢觉得呢首歌系需要一啲好工整嘅嘢，同埋系同埋佢想将呢首歌嘅歌词再推进啊。因为之前嗰两首歌你都见到系连住啊，同埋一啲讲好实在嘅画面，即系可能水形物语讲我沉溺喺水底，咁所有嘢都睇到嘅。咁但係去到今次回光物語你會見到喺漆黑裏面迷失， 係、 跟住去到今次其實每一個名詞即係可能空千絲百結十念，即係可能有呢個世界上有好多嘢都係連繫住嘅，即係呢個無形嘅連線呢就會令到 即雖然睇落去好似係分割，但係其實冥冥中係有啲關聯。 係啊，冥冥中係會有注定嘅，即係好似得咁樣，你每條人物嘅關係線，都好似有啲聯繫，又好似唔係好關事，但係其實樣樣嘢都係關事嘅。咁樣咯。 咁如果攞住呢一個嘅歌詞，啱啱即係顯示出嚟就一組一組咁字啦。咁但係啱啱阿 Jerry 都講個概念就其實佢中間有一條無形嘅線黐住。 係。 咁去你去唱嘅時候，咁咪好複雜要。即系你要处理嘅嘢都好多咯。 系啊，首先你要代入一个灵魂嘅世界都好难、啊。 你要咁样望翻个世界咁样样，一种咁样样。 咁但系好好彩嘅一样嘢就是、本身我都系一个思考比较复杂嘅人嚟嘅。咁、我消化呢啲嘢嘅时候，其实都可以代入到，同埋再经过咗三首歌，即系之前嗰两首歌嘅训练啦。变相今次录呢首歌嘅时候咧，更加得心應手咗，即係去到水形嘅時候，其實啊，溝叔叔都好懷疑阿朱究竟係一個咩人呢、即係佢都唔知阿朱究竟係咩，因為錄音室嘅時候我係一個好緊張嘅人啦，跟住又發揮唔到啦，又唱唔到啦，咁去到經過咗兩首歌同埋 Mira 嘅一啲合作之後，咁、其實佢都覺得我冇咁緊張，其實佢今次俾咗好大自由度我喺錄音室嘅、即係佢話你隨便 feel 啊，其實你。按住你心里面，将你个心里面个感觉唱到出嚟嘅时候，就已经可以唱到歌里面所带嘅一个感觉。 咁啊，琼啱啱嘅估嗰样，所以都 OK 嘅，即系都有啲都近啦。咁样 多谢晒你，咁难。 因为我知我嗰个都未做，系啦。咁跟住头先，即系我估嗰样就喺个编曲上面，我就主要系估嗰个即系电子声嗰几样嘢。 系咁编曲上面咧，其实你都。其实都十成噶啦，都啱晒咁滞噶啦。因为Cow叔叔系想带一个联系啲嘅感觉，所以你每一首听嘅歌里面咧，你都会听到我第一首水形嘅时候好 signature 嘅一啲电音嘅，即系可能大钢琴啊电音咁样嘅。 因为其实头先讲个编曲嗰样嘢，我之前都有同波胜分享过，我觉得好神奇嘅地方就系、是，应该话其实第一首水形嘅时候，真系有种喺水底唱嗰种嘅感觉啦。 系， 跟住回光嘅时候咧，你真系感觉上嗰个宇宙感啊，即系咁系 空间咁， 系银河系歌手空间感好强。跟住去到风铃嘅时候咧，我又会觉得可能佢编曲当中嗰个电子嘅位置又令我感觉上有一种喺风入边嘅感觉噶。咁但係其實呢三樣嘢，我覺得又係抽象嘅，即係佢係有唔同得嚟，但係佢又係抽象，所以你自己唱嘅時候，或者同溝通嘅時候，你哋點樣去捕捉嗰個唔同嘅地方呢？其實 其實真係要幻想㗎，即係你當我唱第一首水形嘅時候，你真係要幻想你自己係，哦，但係容易啲嘅第一首，因為我真係唔識游水，同埋我真係驚水， 係 啦，你容易去接觸到嗰個窒息感嘅，咁係啊，所以我當時就要幻想自己，即係嗰種咧窒息，係啦，就嚟冇氣啦，但係又即係你好似。見到死神啊咁樣嗰啲嘅，即係沉甸到碰見神啊咁樣，即係嗰個感覺就容易代入啲嘅。咁但係去到光啊、靈魂啊呢啲嘢咧，就要更加超強嘅想像力啦，即係要啟發自己呢方面嘅空間咯。咁我覺得作為一個歌手，想像力都好重要嘅，因為我喺回光嘅時候，我直情係我熄曬錄音室上面嘅所有燈，即係去。點樣代入去一個冇光嘅世界咧？揾唔到光嘅世界，其實都係靠一啲外在嘢去幫手咯。我自己係咁樣咯。 OK， 咁啊嗱，我哋估嘅係 係啊，我哋終於可以知啦。 因為頭先阿 Sherry 已經話有一樣咧，佢自己錄音嘅時候聽到靠叔叔講都即刻起曬雞皮嗰樣， 覺得叮一聲嘅嘢， 係一樣唔係咁容易留意到。究竟嗰樣係乜嘢咧？ 其實咧，第三首歌佢喺佢嘅歌曲旋律上面咧。即系你喺佢嘅欧风铃物语嘅欧趣，你听到水形物语嘅 intro 啦。咁其实呢个 intro 咧，唔单止系出现咗一次嘅，佢仲喺风铃物语呢首歌里面响起过嘅。你知唔知系咩位啊？就系佢嘅 chorus 嘅一开头啦。然后泪光一灭，系啦，佢光一灭呢三个音咧，哒哒哒，就系、是。我水形物语嘅 intro， 哦， 哇， 即系水形嘅呢首歌嘅噔噔噔嘅 intro 咧，其实未唔系净系喺个 outro， 即系风铃物语嘅 outro 听到，系直情喺个 chorus 嘅成个 chorus 嘅一开头都会听到， 哇，同埋好衬个歌词啊，因为 我明点解你起鸡皮 啊， 我都起鸡皮啊，而家系咪啊？ 我想问佢同你讲完之后，你嘅反应系咩啊？ 我直情哇，点解会咁样嘅？因为当时唔系净系我嘅，系小黑知道呢件事之后都哇，使唔使咁样啊？咁犀利到咁样啊？ 即刻朝拜靠叔叔啊！真系要 用咗好多心机喺编曲方面，所以我一路以嚟都咁崇拜。点解咁崇拜靠叔叔？ 系啊，即系我觉得。因为他做了咁多年音乐，但是他都好想在每一个自己新的作品当中摆啲新的心思喺当中，呢、这个真的很难的， 系 啊，真系好不得了。 系因为一路听头先，譬如阿琼讲嘅词里边，今次嘅词里边亦都会提到，譬如回光啊、大海啊呢一啲之前嘅元素有啦，咁要 get 到第一层，第二层头先讲电音嗰个好 signature 听到啦， 系， 但系而家去到再 minor 啲嘅呢一个。 就係嗰幾粒音啊！ 咁唔怪得之，聽完《風鈴物語》去到個尾嘅時候，就有一種想追翻、再聽翻、翻翻去《水形物語》咁樣一個 loop。 同埋今次呢首歌《風鈴物語》咧，係除咗你覺得點解會咁整體咁咧，即係你點解會有咁有水形嘅物語嘅影子咧？就係因為我做呢首歌嘅時候，其實係諗住承接住《水形物語》出嘅。 哦， 即係佢本身係我第二首歌嚟嘅《風鈴物語》，咁但係當時因為時間嘅關係就做唔切啦，咁啊變咗去到第三首先做。咁第三，所以你聽到佢無論嘅佢前奏係一啲好輕嘅嘢，即係就咁彈一個 chord 之後，我就要唱一啲嘢，跟住去到即係你完咗第一個 chorus， 咪有啲鋼琴咁樣嘅，你都會聽到好有水形物語嘅影子。咁就係因為靠叔叔當時係想承接住水形之後繼續出。一个好连接嘅故事。 咁今次其实因为三部曲都系同靠叔叔啦，咁我谂都建立咗一个好好嘅默契嘅。我就好有兴趣想知，咁新嘅作品你系想再同靠叔叔嘅关系更上一层楼啊？定系其实你都会有一啲其他新嘅啲音乐单位好想合作噶？ 其实嚟紧下一年咧，靠叔叔已经好雀跃咁样同我讲话啊，下一年想点样做啦。 跟住 我哋已经有倾下一年合作嘅嘢噶啦。咁虽然系真系有好多音乐人想试下合作，咁但系我自己一个都系一个好崇拜靠叔叔嘅人。咁我觉得之后都有好多机会嘅。咁始终系我第一年入行啫。咁 同埋我覺得靠叔叔一路以嚟都好用心為我打造咗、嗯、即係第一年嘅嘢。咁一個好用心嘅監製喺音樂路上面遇到，其實係一件好難得嘅事。咁我下一年其實都好想繼續同靠叔叔合作嘅。係啊，咁到時會做到一啲與，即係我自己嘅暫時嘅目標係想做一啲令到人哋可以 surprise 嘅音樂咯。下一年、嗯、即係聽到阿 Joy 原來係哦。可以咁样唱歌嘅、啊，即系今系第一年里面睇唔到我嘅一面咯。 系，系头先你都讲你有睇电影，有时候你都知噶啦。第一集即系三部曲咧，第二三集嘅时候个票房啊，或者各样嘢都会有一种压力，点、嗯、样突破前作嘅自己？今次呢一只即系做完自己满意之余，会唔会其实有深刻啲压力？因为上两只成绩 咁好 都唔错。 其实会噶，会有压力噶。我每一次都系带住呢个压力去做一首新歌、嗯、即系我每一次出嘅时候咧。我都會好緊張，究竟外間即尤其是係今次呢首嘅詞啊曲啊，我一開頭就已經覺得好犀利、好靚嘅時候，咁我就更加緊張佢究竟出到街嘅時候個評語係點咧？所以我平時都係一個比較留意樂評啊，又或者 fans 對我嘅一啲歌曲嘅一啲留言啊咁樣嘅，咁我好希望知道佢哋究竟對我一首歌會有啲咩見解咧？係、 嗯、 啦，咁 so far 收翻嚟嗰三首歌，大家都話哇好正啊，好聯繫到啊，同埋真係好做到阿 Joy， 即係好打造到阿 Joy 究竟係一個乜嘢人？ 嗯， 同埋佢哋亦我最開心嘅一樣嘢係。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去聽咗廣東歌，呢樣係我一路以嚟想做嘅。咁、 嗯、 因為廣東歌以前好犀利噶嘛，直情係可以去到外國都啲人， 外國 人，外國人都會學翻廣東話去唱翻廣東歌。所以透過今次第三首歌，大家會咀嚼我第三首歌嘅文字，就已經哇好開心啦！即係可以令到、嗯、推動到大家去進步嘅一齊咁樣。 所以如果你好中意阿 Joy 呢三部曲咧，即系唔好收埋啊！記得喺 IG 度咧要讚佢，之後 tag 佢，等佢睇到。 瘋狂讚， 係 啦， 好中意呢啲 讚佢，好想瘋狂聽你嘅三部曲啊！ 俾個 hashtag 佢，俾個讚，俾個 like 佢，係啦，咁佢就睇到噶啦。 係 啊，特別係呢一首新嘅《風鈴物語》啦， 係啊，我哋都好中意。 大家聽完呢個訪問之後，相信你應該會忍唔住咧，再入去再聽咧，揾翻嗰啲密碼出嚟，然後再瘋狂咁樣 loop 噶啦。 係、 因為我都而家想再去聽啦，我想對照一下啦，而家 揾到翻。 我先喺訪問時係咁好努力咁樣揾咁樣，係啊。咁但係今日多謝阿 Joy 上嚟接受訪問，多謝你。 多謝 Thank you 空千絲百結心念突然掏空千張百字十字沒能力掃描這幻想時間空間已空風思想意志欲望默然吹送声音色彩结构下意识依循凌风飘渺聚散半空然后泪光一面我灵魂忽已醒觉出笑容仿似穿过一个梦梦破醒也是梦然后夜空熄灭星一点一点陨落闪风细听风铃来响彻记忆未梦空千丝百结十变换每时空千张百字十字用余力记录那心原来我心被抱拥随风思想以致欲望残留心痛声音色彩结构下意识追寻时钟卷进下个梦然后泪仿似穿过一个梦，梦破醒也是梦。然后夜空熄灭，看繁星一点一点变幻无穷，像爱但也像痛。掠过茫茫宇宙，自身虚空，尽学一个。 梦，天崩地裂漆黑内密土般照样走。 我都是今年做得非常之好的蜜语系列，简历将柳应婷歌曲名称风铃蜜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再多一名小学教师被教育局取消教师注册，教育局话呢一名教师教学严重错误，欠缺担任教师嘅能力，完全冇尽其基本责任备课，认为呢名教师唔称职，亦都唔系出任教员嘅适合同埋适当人选。据了解，被取消注册嘅系息息原主办可立小学嘅教师。发言人话：呢一名教师为学生制作教材，喺讲述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嘅原因嘅时候，呢一名教师话：英国当时系为咗消灭中国内嘅鸦片而发动鸦片战争。喺讲述中国四大发明中嘅造纸术嘅时候，亦都将古人研发纸张嘅目的讲成系代替龟板、动物骨头等做记录，以防止动物绝种。局方形容教师嘅教学内容明显有严重错误，甚至系无稽之谈。本港新增2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6宗本地个案的感染源头不明，1宗和之前的个案有关，其余16宗是外地输入个案。6宗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包括多名的士司机和一名复康巴士司机。15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昨日宣布总辞之后，今日各自向秘书处递交辞职信，大部分选择辞职生效期是下个月1号，不过亦都有人决定即日起或者是听日生效。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对多名议员请辞感到可惜，又说他们的辞职生效日期各有不同，秘书处要作不少的安排。今日立法会大会首次没有民主派议员参与，议会处理了口头质询、三读通过引入新咪标的条例草案，期间没有人提出过点算法定人数。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 中心，西行的车龙排到近太古城，东隧九龙入口亦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近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交通都是繁忙的，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龙翔道西行去西隧，慢车的车龙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启祥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方向的龙尾就近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落金钟道。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东山台。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近船街。今日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车龙排到近美城苑，反方向出九龙近和斜一段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特伦斯梦游仙境》，作曲林家谦，作词 Oscar， 主唱林家谦。再聚，作曲卢海彤，作词周耀辉，主唱林义文，男声合唱。隔离，作曲严晓蕾，作词陈耀森 ，KW 朱敏希，主唱陈海泳。 谁知我想住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 立即登入 ihk.hk 投选你嘅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今次弊啦，不得了家庭嘅哥哥不离机咧，俾人打劫啊！唔知佢点应对咧？ 求下你哋抢埋我部电话啦！如果唔系爸爸妈咪就唔会买部新电话俾我噶啦！唔该你啊，唔该啊，唔该啊！ 吓？点解哥哥嘅反应会系咁嘅？ 咁你今个星期日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早上8至10玩玩星期天。 啊、我唞唔到气啊！ 我都唞唔到气啊！ 慧贤、家俊，你哋喺边啊？ 我喺公司啊，我好大压力啊，多嘢做到唞唔到气啊！ 压力？你有压力，我有压力，我大气压力明明就多过你嘅。 点解啊？ 吓，因为我矮啲咯。 关事嘅咩？ 又好似真系关事。记住听实，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STEM 想唱实验室，今期同大家拆解 大气压力。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有我， 1, 2, 3, 4. sorry， 这个拍子不是给你们是给我们的 Live Band 透透先啊，好再来五六七八， 无论九龙定东涌，只要有歌你想送 Facebook IG 搵数动，全城点歌大行动， 大行动 啊，冇噶 sorry 啊， Live Band 起鼓啊，唔该。 每逢星期四六点半新闻回来之后的骚动音乐就是我们全城点歌大行动。 大行动 咚咚咚咚，今天我们点歌的对象犀利了，应该很多人都很有 feel， 很多东西想跟他讲啊。 是啊，同埋很多人知道他是他太太啊，今天就是点歌给万人迷木村拓哉先生。 冇错啦，究竟啊，如果你能够有些说话同阿木村拓哉讲，又或者可以送首歌俾佢，你会想系啲乜嘢呢？ 我相信好多木村太太都好多嘢想讲啦，系咪？因为你哋老公听日生日啦， 系啊，最近佢又有一啲媒体 啦， 有新剧拍紧啊，跟住有啲报道，佢即系佢 I G D 上有人讲啊，听日佢又生日，咁好多人讲，我觉得既然香港都有唔少木村拓哉嘅 fans， 不如咧， 同埋大家就想去日本又冇得去啦，系咪？ 系、啊，咁都叫做可以当自己。而家好似喺日本咁样，有机会送嘢俾阿木村啦。虽然佢听唔到咁样， 同埋佢未必听得明。 系啊，所以等你哋知道下，我哋今日嘅点唱对象、点歌对象木村拓哉系啦。当然，如果呢啲歌越 creative 越好啦，即系如果你拣翻佢啲日剧嘅主题曲系好明，但系你有冇第二啲可能香港嘅歌送俾佢？可以又啱到意思，系 我见到有个提议，我觉得其实已经赢咗啦。 系嘛？ 你讲你爱我。你又想啊，真系 你哋梗想啦，系啦、 啊， 所以而家可以啊，加入我哋今日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系啦，拣歌同说话送俾木村拓哉，咁当然我同阿琼各自都有啲说话想同阿木村神讲嘅， 系 呢个时候我哋听阿琼有咩同佢讲先。 亲爱嘅木村拓哉，你好。从事演艺事业三十几年的你，收信应该都收到手都软埋。而我又真是第一次写信给你。最后我还会同你介绍一首广东歌添。是不是都叫做几有新鲜感啊？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其实你在我们眼中是神一般的男子。因为你自己一个就可以影响整个日本。当你怕梦想飞行 good luck 的时候做机师，播出期间日本各大航空公司都收到大量的求职信。男仔就求职去做机师，女仔就求职去做空姐，而好像我这些又做不到空姐又做不到机师，就报名去做飞机维修员。日本最大的航空公司的股价都有所上升，你被我们称为平成日剧天王，全日本平均收视率最高的十部电视剧当中有五出都有你份，而这一切的种种在日本被称为 Timotaku， 是成为了你的绰号，亦都因为太普遍了就被编进了日本的一部字典。但是在凡人的眼中，你越是神呢，我们就越是没办法接受你的真实。例如你的新戏造型要化老妆，个个就说接受不到你变老了。喂呀，我觉得这四五十岁都好像没老过的人，我先好奇啊，你们到底吃什么大的？还有啊，那人说你出席啊第70届康城影展的时候面部松弛，老了的你好像汤家华。喂，这个真是不忍得，是吧？变老唔紧要啊，咁唔可以话人变坏噶嘛。即我嘅意思系话个样变坏啊，即系唔系其他坏，唔好谂咁多。因为每个人都会老，所以喺香港咧，近几年我哋好兴讲无忘初心，即系无论你年纪变成点都好，你要记得自己当时嘅初心系点。其实真系好难嘅。一年前一年后，社会可能已经发生咗剧变啊，想维持自己内心不变。谈何容易？但系喺你身上咧，我就见到简单嘅不变。 我哋都知道你同太太好鍾意玩滑浪，都玩咗好多年。而咁多年嚟，你哋两个都坚持唔搽防晒。哇，点解呀？啲 YouTuber 呢教人化妆嗰啲人日日都话想要阻止肌肤老化，第一件事就要搽多啲防晒。身为巨星嘅你哋点会唔知点保养自己呢？点解仲要任由自己生皱纹同埋晒黑呢？原来你哋系为咗海洋嘅保育啊！有报道指出啊，喺温暖嘅水域当中，如果防晒成分浓度过高，又持续咗好多日，去到400 ppt 嘅时候咧，就足以导致珊瑚白化。更可怕嘅系咧，佢哋仲会破坏成年珊瑚嘅 DNA， 改变幼年珊瑚嘅 DNA， 亦即系意味住咧，幼年珊瑚想正常发育嘅机会系变得非常之低。唔好话俾我听咩，两个人嘅力量好微弱嘅咋，就算佢哋两个查咗啊，都唔影响得几多啦。但系木村同佢嘅太太就坚持咁做，坚持唔查放晒去滑浪。多谢你哋身体力行咁话俾我哋知。你想要一个点样嘅世界系唔可以斋等噶，要靠自己参与一点一滴，慢慢去建立噶。封信写到呢度就差唔多啦，下款应该点写？我谂咗好耐，我决定攞一个真实嘅自己出嚟。很喜欢食日式放题，因为可以食好饱嘅香港人，佢叫严琼，敬赏。计我话个样变老唔可怕，最可怕系啲人又老又坏，又阻住地球转啊嘛。 交了心给抛弃，泪散落了碎片。终于当心动时，懂得安放底线。抱善意却偏偏回赠数根毒箭，才看透世间阴暗面。由同志到今天，回望每次惊险，怎刻出这心碎的脸？人难逃从苦痛之中成长，总会偶遇上不堪自赏。人从来从苦痛争取顽强，方懂争透硬仗，修得一身学养。照片，而提到现时难关了，偏偏又积满面。最绝处那心境，却是时常想见。陪伴天败，陪伴到曙光重现。想想所经旅程，能幸免的总上演。总会偶遇上不堪自赏，人从来从苦痛争取顽强，方懂参透难障，推敲出新路向。这里布满异象，真假颠覆得不太像样，撑过去变残局里磨难里，能怎么去应对方向？一路至今经过多少内伤，总算已历遍不堪自赏。为何从提不觉紧张，是你变得坚强，这晚上未 再想 介绍首歌俾木村拓哉咧。 个歌手叫做吴林峰啊，首歌歌名叫做《越坏越强》，而你系永远都咁强。 好彩呢个环节一个礼拜得一次，你嗰把声长期听啫，真系听唔到啊，大佬。不过我把声又何尝而定啊？ 亲爱的木村拓哉先生，你好。我是一位来自香港的电台主持，我叫波胜啊。我好喜欢看你的剧的。细个的时候就看你的疾风引擎啊，冰之骄子 Pride 啊。而香港都有一个专属为你配音的配音员叫苏强敏。我细个一路睇住你嘅日剧，听住你所讲嘢，呢位配音员把声同你夹嘅程度高到我曾经以为你系识讲广东话嘅。即使去到近年，你嘅作品我都有追噶，就好似《东京大饭店》咁啊，睇住你点样演绎一位失落嘅厨师对嘢食嘅追求。坦白讲，睇大结局嘅时候，我真系有睇到眼湿湿，睇到喊噶。就算你咩都唔讲都好啦，你嗰时有眼泪喺度朗下朗下嘅眼，充满住感情嘅目光，有时只系睇你个样咋，我已经感觉到你心里边嗰句台词系啲乜嘢，唔知点解嗰阵时睇有好大嘅冲击，亦都间接成为咗我去学做戏嘅原因。学成点唔好提啦。另一样就系、是、我都因为咁翻睇你一啲。我曾经错过咗嘅旧作品，就好似 Hero 嘅系列啦。你知道马木村先生，你喺香港好受欢迎噶，你有好多老婆喺度。而曾几何时，你有个花名叫做木村拓哉。而你推出 Hairspray 嗰段片，香港都有一啲综艺节目有人去扮嘅。但我一路都戥你好唔抵嘅，堂堂一个型男，点解啲人要叫你拓哉咁衰？你咧咧，最近之嘛。你张 IG 嘅相染到个头金唔金黑唔黑咁，香港都有媒体报道噶，网友都有讨论添。佢哋话你老咗啊，我又再一次戥你唔抵啦。佢哋话你老咗、啊，咁同话喺非洲每过60秒就有一分钟过去有咩分别啊？人类每一秒都老紧噶啦，而且以你47岁之龄 keep 到咁 fit 咁正，简直羡慕死人啦、啊。所以木村先生。我撑你噶，希望我去到47岁嘅时候都可以好似你咁正啦。By the way， 我觉得你个女都好正啊。今日我特别拣咗首歌送俾你，希望预祝你听日生日快乐，同时希望祝你长生不老啦。你嘅小影迷波成常。 过身边万人，怎么只得我不老不灭？始终死不去，我始终身被困。时代怎转变，仍为爱兴奋。从生死间来回。依恋谁人，最后都只有我。从翻滚的洪流拥紧，谁人都总跌进奈何。无穷年岁经过，无从寻觅结果。难克吐露天成全，人间情缘总要走。知不算他无缘，再陪你多世，怎拖到太远？谁根本已经轮回一千个冷冬，也一早回暖。年月每秒消逝，遗下我拼命转。 永远都转不变。曾穿锦衣华袍一起荣华，他早消失了吗？曾于深山被静一起挨穷的他，已转西吧。和平原战争过，年华仍似泥沙。难克统统天成全，人间情缘总要走远。明知不算得无缘，再陪你多世怎拖到太短。谁根本已经轮回一千个冷冬，也一种回暖。留着各种故事，求不记得便算，期待不会死，偏不敢爱，因不爱别离，难受得要死。可否一刹就识穿你，前做百世亦是你。如果得老天成全，唯一情人不再走远，离开总有归来时，再来过千世都始终眷恋。余生一次的轮回，跨千里诞生，我不知路远，仍为你走向前，这恋爱未会断。共你在时光中牵圈， 他根本就是一个已经活到一千岁都会咁靓仔嘅人， 不老不灭。同埋你都几易估啊？ 咩啊？ 我都估到你实会赞人哋两个女好靓啦。 一个有陈建安呢首《时光边缘的人》啊。咁啊，我哋喺网上面咧有头先讲过有啲听众即系点歌啦，就拣咗即系想讲爱你啊嗰啲啦。 系啦，咁但系其实同一时间咧，即系我哋觉得啊吓，呢个时候咧系应该要请一位咧， 我哋身边最近嘅木村老婆出嚟， 系啊，同埋最热情、最痴心嘅木村太太。 嗨， 你好啊！ 你好，木村公馆揾边位啊？ 我 木村太太， 木村太太你好啊！ 系你好啊，你好啊， 系啊，系梁礼勤啊。 首先多谢大家咧，即系咁关心我老公啦，佢听日生日，系我已经准备咗九大鬼俾佢食噶啦。 你谂住拣咩歌送俾你老公啊？你呢个点歌环节啊，话晒都。 咁嘅，因为咧，你头先阿波哥咧，你提过佢啲女啦， 系 好靓啦，咁样，咁就其实我都成日讲嘅，其实。阿女咧，即其实我跟我拣呢首歌，你会播噶嗬？ 系啊系啊，虽然得翻两分几钟。 O K， 佢有句歌词嘅，就系话。可知这一个过路人，某天差一点已变了他的母亲。咁我就系个过路人嚟嘅。 你真系肯定自己曾经差一点变咗做佢母亲？ 好难讲噶呢啲嘢。 呢一首就系林忆莲嘅《哭》系嘛？ 系啦，大家留意歌词啦，就可以知道我哋之间嘅相爱究竟系几咁轰烈。 唔讲真，以为你系佢情人啊！ 但我觉得最开心系咩咧？系你 唔系情人，系老婆。系阿琴啊， 系。 但我觉得咧，其实我头先就话，哇，我好担心木村啊。跟住然之后，阿琴讲咗一句好啱嘅说话俾你讲埋啦。 喂， 唔系啊，我陈谂住佢唱啫。 哦，未咁快噶嘛，嗰句。 哦，你想去到嗰句先啊？哦 ，OK。 系你。 我讲嗰句边句？我讲咗啲咩？ 你话 阿琴， 你话佢见得世面多，你算得上系咩啊？佢受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其实真系唔需要惊噶，大家系啊，你惯咗我同我先生呢种嘅沟通方式啦，各位亲爱听众，其实好平常嘅啫。 系啊，呢只歌可能都系你嘅心情啊，哭啊， 绝对系啊， 多谢你啊， 好啦， 拜拜木村太太， 拜 拜， 拜 拜。身边的小孩，可知这一个过路人。 听呢只歌咧，幻想到阿勤喺屋企准备咗个蛋糕送俾木村，但自己喊住咁， 自己对住佢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my husband。 呢个有啊，其中一位木村老婆代表阿勤所拣嘅歌，林忆莲嘅哭，听日再见。